一句又过来

语气里听懂了，不自然的迁就代表什么，迁就的线索，人就的颤抖，也想揣摩如果开往他的门口，我你会怎么说。最亲爱的最后，最远离了，最美好的最后，最湿透了，我宁愿你是对的，伤人的拉扯不如哭着自由。最亲爱的最后，最遗憾了，最该走的最后，最难转身，我真的被爱过了，你再要我先割舍，不是吗亲爱的。越是抱紧你越感受裂缝，最害怕的终于成真了，决定却比想象中还沉重，越不想相信你越不舍得，说的那些陌生深沉动了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最亲爱的最后，最远离了，最美好的最后，最湿透了，我宁愿你是对的，伤人的拉扯不如哭着自由。最亲爱的最后，最遗憾了，最该走的最后，转身我真的被爱过了，你再要我先割舍，不是吗亲爱的。 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深深觉得

到最后。